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子萌。 嗯，怎么了？ 哎，对，突然卡了一下。 突然卡了一下。 我们呢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生活现状，并且呢通过年轻人的方式跟大家交流、沟通和分享。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在我们节目中找到兴趣相投、三观一致的好朋友。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甭管你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寻找这个另外一半男朋友、女朋友也好，也可以找到跟你一块拼车呀、一块拼饭、一块约看电影什么之类的，兴趣相投、三观一致的好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来寻找啊。我们也是可以当可以看到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享受到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啦。 对，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并跟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嗯，看看这个在电台的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以及我们每天都会找到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帅哥啊，或者是这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嘉宾。 是的， 嗯，这个看看这个嘉宾到底有多美啊！光听我在这说，肯定您各位 没有用， 对，没有用。这最主要的还是来看啊，更加主要的呢是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说出你想说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先跟大家说一下互动话题吧，给大家这个一段时间思考思考自己的小故事。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旅途中吃过最好吃和最难吃的东西。 两个极端，一个是 回忆一下， 对，一个是最好吃的东西在旅途当中，另外一个是在旅途中吃过最难吃的东西。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互动话题之后，一定都会想到之前在旅行当中被宰的那段经历。 对， 就是在而且花的钱都还不那么好吃。 是，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给一段时间思考一下，然后一会儿可以把你们的小故事发从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发送给我们。 对，那下面呢，我们嘉宾就要开始自我介绍了。那刚刚说了，我们都是帅气的小哥哥、漂亮的小姑娘们，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个特别萌，我个人觉得长得特别可爱的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那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淑妮。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淑宁。之前呢，就是来过这几次，然后有很大的熟悉感嘛。希望这次也是可以交到很多很有趣的朋友。 是 非常好，因为淑宁之前可能是没跟你搭档过， 对，没跟我搭档过，所以我是第一次见。 对，这个之前淑宁来过我们节目之后啊，你不知道我身边这帮女播们，因为淑宁之前是做微商的嘛，现在而且一直还在做，每次上节目之前，以前咱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他跟那个一梦同学两个人在私底下没上节目之前 就开始买，是不是？ 哎，我就这腿双不错，这眼双不错，哎，推给我，然后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一会儿下去也挖掘一下， 这完全。就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 对，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小姑娘就是我们也说是一个好的职业，自己在选择的也是通过自己创业来赚自己应该得的这一份价值嘛，所以说还是非常支持她的自己的事业啊。 对，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在节目里边聊微商这个话题了 对 因为之前已经挖的都差不多了， 是 再挖呢就变成淑宁在节目里边卖东西了，这不行的啊。 那我们变成购物节目了。 这个刚刚在节目之前呢，他说了一句话提醒了我一下，他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啊，就开始之前他直接跟我来了一句，那个哥，咱今天能不聊七夕的话题吗？ 怎么 了？其实真的我今儿压根儿没想聊七夕的话题， 毕竟过去好几天了嘛。 对， 是不是 昨天 不，过去一年了，我已经觉得 对 是 因为那就是个值得工作的礼拜一嘛， 没错， 啊、那天晚上 礼拜一嘛，一点是没有特殊的。 对，那天晚上节目也不是你来的，我在这对吧？独守了一个直播间， 是 啊，对。然后那个淑宁就跟我讲，咱能不能不说七夕的事儿啊？我一听，哎，这个 就得说说了，是吗？ 那就得说说了， 是 因为我知道那个私下里我们也有交流嘛，也聊过很多天儿。淑宁有男朋友，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还特别好，非常的亲密。我就特别好奇啊，我这个好奇心就把持不住了。哎，就特别好奇。 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事儿挖掘别人隐私不太好。那淑宁到底为什么是不应该聊七夕呢？ 因为我觉得这次七夕过得不是很就是好吧？因为我这次七夕，我对象。就是他考试，然后就没有太多时间就是陪我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就是有趣的事情什么的，然后就不太想聊这个了，就 明白，可以理解，就是感觉这个七夕过得比较 跟没过一样。 好狠啊这句话，我刚给人挽回两句，说比较平凡比较普通的一个，好歹也是七夕，人家大佐来就跟没过一样。 那这反正嘛，那天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虽然已经今天是周三，七夕那天应该是周一，然后那天晚上也是同样的时间，我坐在这儿跟当时当班的女播，我们俩就聊了一下这个话题，应该怎么过七夕，然后说我那天说的啊是这个应该去吃一顿烛光晚餐，邀请自己心心念念的姑娘。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哎，确实，自己一个人点了一大顿外卖。 哦， 特别开心，真的。 送外卖的小姑娘，是吗？ 送外卖的老哥，不是小姑娘。 那这怎么说呢，七夕各有各的过法，我觉得在工作中度过也挺好的。 你那天怎么过的呀？ 我好像 咱们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好像当天晚上我记得咱们工作群里发红包来着，你还记不记得这事？ 记着。 然后呢我们 boss 说，这个正在直播的或者是已经下了节目的可以领这个红包，他这个是先发红包后说这句话。我这人呢，看红包我就点夸，然后我还点了一最大的，点了20-30块钱，特高兴，然后往下一翻，人说就这个才能领，然后我就把红包退回去了。那个心啊特别难受。 这可还行。 对对对。然后但是当 方便透露一下那天到底领了多少钱吗？ 领了30多块钱，然后全退回去了，一分没剩，还倒贴了，就没找零儿。就是 30多。 对，20。 为什么我那天就领了1块多钱？ 就是兢兢业业工作，就不需要通过红包来彰显人生价值。好，我们跑偏了，我们还是回来聊回淑宁哈。对，那这次的这个淑宁说要交很多有趣的朋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稍微再细化一下，就具体想交一些什么样哪一方面的朋友。 就是我想交那种就是独立的，然后热爱生活，就是觉得就是可以就是自己就是可以就是有梦想，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的那种，就有这种就有这种就是梦想的 啊，就是 独立人士。对， 在精神上独立，也在物质上独立。哎，这跟我们昨天的互动话题差不多。哎， 昨天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怎么独立嘛。 嗯，是这样。 我发现现在基本上咱们年轻人，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关注的点都差不多。 对，就是可能以前很看重的一些东西，然后反而到了就是90后这一代，他们不再那么看重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看重朋友，不管是这个友情还是爱情方面哈，更多看重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独立，然后以及兴趣爱好的相投，然后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好像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就是奔这些，反而像是很以前在乎的那些什么就是家庭啊，然后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啊，这些反而我在我感周围的生活圈感觉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哎，既然说到这儿，也问舒宁，就这四个字儿，门当户对，就假如说你的父母觉得你跟你男朋友两家不是这么的，就是贴合度这么密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吧，毕竟就门当户对都是指父母的，就是他们的就是家庭收入啊什么跟对方不符。我觉得既然是我们两个人生活，肯定是看我们的以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假如说算了，别假如了，人家俩关系挺好的。是吧？我就甭在这假如了。也是这个淑宁刚刚也是跟我们这个又重新介绍了一下自己啊，这个如果有在我们直播平台上花椒直播还有我们的公众账号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儿伴儿们呢啊，这个这句话为什么 小伙儿伴儿们呢 啊，这个如果有想交这种三观比较贴合的，而且你又是一个非常极其精神上物质上独立的人呢啊，就要持续关注我们节目了，因为在节目的最后呢，淑宁小朋友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的。那我们刚刚说要三观贴合啊，我们节目因为一直有一个叫推荐歌的环节，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推荐歌。 对， 其实呢在现在的90后、这个两个人的歌单品味是不是一致，是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就是发展出长远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步。 对，当然不仅仅是歌单啊，你的这个食物链条啊，你的这个剧集播放，对吧？你比如说我爱看这个美剧，你爱看韩剧，咱们俩可能就看不到一块去了。晚上一块在家的时候，我抱着我的电脑，你抱着你的电脑，慢慢两个人就离开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才坚持这个环节。那今天淑宁推荐给大家的呢，是一首歌，叫做《旅行中的忘记》。 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旅行中的忘记。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forget The warmth of your finger touch The space where you were In which side of your cheek You have a dimple Left or right Little by little Your kissesYour smile have become blurred in my mi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forget how I learned it to forget. 小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将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 真美，所以惋惜。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老了后，我和你可能还会相。 有没有被他的整首歌曲以及他最后的那一句话所 shock 到？ 有 ，Don't forget me， 嗯， 就是别原谅我，是这意思吗？ 是， 我的天， 不用怀疑自己，是这意思。 我以为我听错了呢，这么一首就类似于小情歌的那种， 对对对， 旋整体它的旋律，然后最后他却说这样一句话。 嗯，反正感觉，但是歌曲确实非常的好，歌曲确实非常好听。 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来自于这个袁娅维的《旅行中的忘记》。 嗯、 这个袁娅维她用少见的含蓄而且内敛的歌声呢，陪伴在、嗯、陪伴在思念迷途中的灵魂，在找到忘记的出路之前，踏出每一个学着没有对方的脚步。 嗯，是。那我们舒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嗯， 特别适合就是放松的时候听，就是声音也特别干净，然后听起来就是特别舒服。就这个歌是我在一个就是公众号，它不是就是写文章上面都会有一个那个歌嘛、 哦、是， 然后就随意点到的，就是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想分享给大家。 确实是，就是听的时候感觉特别放松，今天一天的疲惫， 对，就 在那一瞬间 就可以把它完全释放出来。因为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大家完全看到都是 MV， 没有看到我们俩这主持人的形象啊。就是刚刚放歌的时候，我们俩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感觉内心得到了释放，而且这种释放不像是那种特别火爆的 DJ 音乐啊，或者是那些 就是 rap 什么之类的那种， 猛一下情绪冲上去，然后又很快就跌下来， 对， 反而更空虚。 对，他这种音乐呢，这首叫什么来着？ 旅行中的忘记， 慢慢的让你一下一下一下掏空你的心思，然后去享受整个的音乐。 是，那我们这首歌呢叫《旅行中的忘记》，其实它的背景故事也是讲了一个旅行中的故事。那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嗯， 很有趣。在旅途中吃过最好吃和最难吃的东西有哪些？ 我相信啊，刚刚推荐的歌是《旅行中的忘记》，但是这两种味觉，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忘 记不了的。 对， 一个是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肯定你这一辈子吃过多少好吃的东西，你都能把这个它的味道记在自己的心里， 而且你还会念念不忘。 对，但是另外一种最难吃的东西。这个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类似于花露水那喝的那叫什么这个 崂山 蛇皮水什么之类的、 对 那种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下辈子都忘不了。 你会特别去喝这种东西吗？ 就是当时为了尝一鲜嘛，然后花了好多钱买了一个、然后喝了一口就吐了。 这样我们先让舒宁来分享一下他旅途中吃过最好吃和最难吃的东西分别是什么。 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就是去南锣鼓巷玩的时候、里面有一家就是那个店里面就是卖各种花，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就是晒干了的那种东西，然后有一个里面是玫瑰酱，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抹在面包上或者是就是泡茶，就是那种清香味，我觉得特别好。 是酸甜口的那种吗？ 没有酸，就是甜， 就是甜、 对，然后还有点清香味。 那确实，那最难吃的东西是？ 难吃就是我刚刚来录的时候，我刚才去吃了一个叫那个茯苓糕， 上面是 茯苓膏， 上面是那个 白色的那个， 不是一种药材，就那种冻的那个，然后黑不拉几的、 我知道， 然后上面就是放一层芒果、就上面就是甜的，就简直就齁了，就想哭那种感觉，然后底下还特别苦，真的难吃的要死。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刚刚舒宁在说自己特别喜欢吃的那玫瑰酱的时候，特别的温柔， 是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玫瑰酱，然后自己说到刚刚那个，哎呀，我得把我跟你讲啊，那个多难吃。是啊，就突然一下变成这样， 因为它其实带一点苦味儿，所以一般会为了调味都就是跟它放一些比较甜的东西，但确实很多人适应不了那个口味，就跟很多人适应不了那个豆汁儿和胶圈儿就一样。 这两样东西我还到至今没敢尝试过， 我们家食堂就有。 对，下次吧。 行，来大佐， 那你呢？ 我呀， 你先。 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是要前一段时间去成都的时候吃的那个串串。 串串香， 对，串串香，就那一串，就是我没想到在 一串儿，多大串儿啊！ 那一串有这么长， 你确定这不是新疆羊肉串吗？ 不是，它那个签子有这么长，但是它上面只有三片肉，它肉就集中在中间这一点，然后签子有这么长，它是为了那什么？它是为了下锅的时候那个签子的把可以杵在外面，这样方便拿出去。然后那一串在现在，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现在还有5毛钱一串的东西，你知道吗？ 就那么三片肉5毛钱一串，我觉得已经挺贵的了。 那也是，就真货真价实的牛肉嘛。 那能让我吃，我能把大家吃黄了，我跟你讲。 真的。然后因为那顿饭是凌晨3点去吃的。然后成都是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你晚上1点、2点、3点去吃东西，那个串店里永远有人。然后当时就我们跟对面两桌，然后当时我负责去拿东西嘛，我就觉得大半夜出来吃夜宵，哎，就少吃点儿。然后再加上那个串本身体挺大，我一下拿了50多串，我们4个人，我说这肯定吃不了。后来又翻了一倍，最后那数签数出了100多个签。 花了多少钱？我挺在乎、这个、 一串5毛啊， 一百多是50， 50多块钱， 真的假的？ 对，吃的特别饱， 这么便宜？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觉得5毛钱一串在当今这个物价真是很棒，关键是就是入味又好吃，而且在深夜的时候和一帮朋友聚在一块儿，就是吃吃喝喝是个特别幸福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是最好吃的东西。 8点了。晚上还没吃呢， 晚上给大家深夜饭， 哎呀， 不太好。那我跟你说最难吃的， 胃疼。说说。 哦，最难吃的，我觉得我在云南吃过蚂蚁。 活的死的？ 活的。就是把那头揪掉之后，然后导游，我那时候还小，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智商都不是特别高。 对，现在也不是那么高。 导游说这蚂蚁可以吃，是甜的，说把这头 随手抓了一只蚂蚁。 对，然后他就真的是在地上随便扒拉扒拉，说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说，哎，就这种。然后那蚂蚁呢是橙色的，是透明的，琥珀色那种。我当时小傻呀，然后我就跟他学，我把头一揪就吃那身子。哎呦，我已经忘了什么味儿了，但我这种怂如不行不行的这种人，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小时候那个带给我的心理阴影。 全身发麻，四肢无力， 这个 脸上潮红，然后这个呼吸困难，瞬间倒地。 是，还觉得饿不觉得饿了？ 对，现在是胃疼了，不饿了。 可以来大佐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好吃的。 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啊，倒真没我这个人不挑食，除了这个生芹菜我不吃之外。其他东西我倒觉得都挺好吃的，倒是最好吃的就是老北京火锅， 啊， 对吧？这反正跟我关系好的，我的都特别知道我， 对， 就是没事一问我，左哥咱吃啥去？火锅， 就涮肉， 对，涮肉，还不是那种重庆的四川辣油火锅，对，清水，然后再加一盘东北酸菜，哎呀，我的妈呀， 对他往里涮酸菜，我跟大佐一共吃过就是那些饭，我觉得有一半以上都火锅， 对，这真的， 而你还吃不腻，好神奇、啊， 我就觉得我一个礼拜能吃6天火锅，那一天可能。是吃坏肚子了，然后没去吃火锅，这是我觉得这最好吃的东西，最难吃的东西，我，哎呀，这芹菜算吗？ 行了，芹菜党要给你翻脸了。 你是特别喜欢吃芹菜？ 没有，我 我就特别讨厌那个生芹的那股土腥味儿。 哦，我知道，就有些人觉得芹菜那个味道有些刺激嘛。 对， 但你这哎，跟我那蚂蚁比差远了。 对，那肯定的。你跟这跟吃过蚂蚁的人，我基本上不在这儿，我还是吃菜嘛。你毕竟吃的是小型的这个。 我跟你说，再让我心智稍微成熟点，我都不会干这种事儿。 那现在还会干吗？ 坚决不，我躲得远远的，我看别人吃，怂恿别人去吃。 够坏的了。 是，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55了呢。那、我们苏宁 今天的这个深夜食堂啊，虽然今儿节目主题不是深夜食堂，这个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今天苏宁这位老朋友啊，又来到我们节目，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观众朋友们，在这么深的夜晚啊，还在这儿听我们聊最难吃和最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如果您现在想吃夜宵，抓紧别犹豫，立马开门出去就吃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 漫游嗨翻天， 咱们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